众生已平等，运气中所信的正人和人的愿景，交织了如明亮大镜。 九龙西七号，黄毓民、马如生， 那里有更美风景，人物都可以，人物都可以得胜。 MyRadio.hk 全力支持公投制宪运动。 贯彻声势力竭，继续青筋暴现，身体力行，隔空发功，毓民踩墙，现在同你剖析政治。 第三節，嗱，毓民同阿馬醫生咧，就因為嗰個選舉工程啦，咁我哋希望咧佢哋兩個人都有足夠嘅充分嘅休息，咁所以經我勸喻之後咧，馬醫生都又係即係翻咗先啦。聽朝早又繼續喺街頭瞓，即係同大即係大家嚇去做呢個選舉工程。咁我隔離呢位咧就你自己介紹你自己嘛。你咁英俊咁大隻， 我係冇咁講肥。 肥 其實我都係 MyRadio 主持嚟嘅，係啦。咁我叫二世祖啦。咁我喺澳洲雪梨翻嚟支持葉普成團隊投票嘅。 係啊，嗱，本來有啲即係題外話同啲私人嘢，我真係唔應該講，但係真係忍唔住啊！我嗰日我喺悉尼坐你架車咧，我到而家都記得嗰隻綠色咧。嗰架車咧真係實在太型， 青蛙咁樣， 青蛙咁樣，但係哇，真係到而家都係回味甚，即係好回味啦。咁但係今次咧，即係點解咧？我哋會揾即係呢朋友翻嚟咧，其實一個好簡單的原因啫，就因為咧喺呢幾日咧，有陸續有不同嘅香港嘅海外嘅僑民咧翻曬香港，冇投票權嘅翻嚟去即係說服其他人。如果冇翻到嚟喺海外打翻嚟，叫啲親戚朋友投票，有啲翻嚟不但止投票，仲係參與成個呢個街頭嘅選舉嘅運動，做義工，咁其中一位嚟嘅，係咪？咁喺鏡頭以外咧，因為嗰、那個即係我哋個鏡頭容納唔到啦，其實仲有其他嘅喺海外翻嚟嘅。咁啊，Cecilia，嗱，你自己介紹下你自己啦。 我喺 New York 翻嚟嘅，叫 Cecilia。咁我今次翻嚟。拉票啦，箍票啦，其實喺 New York 已經打曬電話俾啲朋友，咁翻到嚟再約去食飯就箍實啲啲票。 係啦，要親自翻嚟箍票嘅，係嘛？ 咁另外仲有啲係另外一啲 New York 嘅支持者，咁佢哋啲親戚，咁我都幫佢見一見佢哋箍埋佢哋啲票，一家四五口咁樣。咁樣咯， 我即係計落去咧，可能你即係坐底都拉十零廿票啦，即係起碼嚇， 又起碼有廿票喎呢度。 嚇嗱，我之所以咧即係去到即係嗰個街頭，今日撞到咁多即係海外翻嚟朋友咧，其實我想證明一樣俾大家聽，即係呢個台距咗咁多年，前就差唔多十年，其中一個最大嘅發展就喺我哋個海外嘅聽眾群翻嚟。咁呢個海外聽眾群就今次係應該喺嗰個選舉嘅結果入邊反映翻翻出嚟，你覺得即係呢個有冇可能先？ 海外聽眾群咁即係台長，其實點解覺得海外聽眾群係覺得對呢個選舉結果係有好大嘅？ 嗱，我唔先講個選舉結果先啦，我就係講一樣嘢，你做到我做唔到噶啦。即係頭先喺即係搭車嚟嘅時候，你又講俾阿神區阿神區係邊個啊？佢啲歷史係點？我完全一啲唔識嘅。即係換言之咧，即係海外嘅聽眾咧，佢去知道或者去跟進香港個即係無論政治上或者咩嘅發展咧，咦係比我哋香港人更加貼。但最重要一樣嘢，個政治嘅熱情咧，反而你哋高啲。一般嚟講，咁你點解釋呢樣嘢？ 點樣解釋？即係好多，即係你話可以對香港而家嘅政治所謂 KOL 啦，頭先我哋所講嘅神區啊，咁其實仲有幾個 嘅。哇！你唔好用 KOL 形容佢，好痛恨呢三個字嘅。 咁啊，即係網絡名人啦，係啦， 我諗係因為可能海外嚟講就工作安排嚟講就多少少少時間，咁就可以睇多幾個叫做呢啲網上名人嘅嘢啦，同埋收聽網台節目，同埋就我諗係有一海外個人就生活嚟講，即係唔係話海外住喺海外就冇嗰邊嘅煩惱。咁澳洲其實都有大陸人炒樓，炒到啲嘢貴曬，係啦。咁即係其實澳洲樓價咧，唔好以為平，其實同香港差唔多嘅啫。係啦，你攬埋一間， 對於我嚟講咧，澳洲仍然係一個天堂嚟嘅。 係啦，但係就你話可以用另外一個角度去分析多啲香港嘅嘢咯，同埋即係因為其實我哋對於香港嘅印象就係、是、因為就移民之前啦，或者係翻嚟香港咁覺得係點點點點點，咁就即係點解我每一次翻嚟都會同我之前嘅印象係有少少唔同，甚至即係我都唔想咁講，即係好似每況愈下咁樣。 呢個事實嚟嘅，即係唔需要話驚咩啦。咁呢個係事實嚟噶嘛？嗰、那個情況係連我哋自己喺度住，我哋好感好感覺得到啊！即係我差唔多，我唔係我尤其呢排我唔係咁落街添，即係我落街我一定撞到啲我唔開心嘅嘢。即係所以呢個係投票嘅原因啦，即係我希望呢、這個即係我哋嘅投票嘅決定係改變到而家呢種狀況，將佢逆轉咗過嚟。咁頭先你提到嗰樣嘢啦，係側面咗反映咗，甚至即係我哋自己唔自覺嘅，就係呢度咧，香港咧，我哋工作時間越嚟越長，所得到嘅人工係越嚟越低，相對於個生活水平。咁你哋喺嗰邊就完全同呢唔係呢回事咯。你哋有即係足夠嘅時間去跟翻啊香港發生咩事？我哋呢度做到唞唔到氣，係嘛？咁點解會咁樣啫？你能夠即係喺嗰個選舉入邊去揀一個適當嘅即係呢個立法會議員，佢令到你即係嗰個成個問題喺個立法會入邊，佢逐啲有一個咁嘅反應俾嗰個政府。再唔得嘅，再用一啲比較激進嘅行為去改變呢樣嘢。講到尾，其實而家成個問題就係一個結構性嘅一個政治問題嚟嘅。你一個啲解決唔到，你成個經濟或者民生嘅問題都解決唔到嘛。呢、這個就正正你喺嗰邊嗰個政治制度唔同之下所產生嘅一個唔同嘅效果。簡單嚟講咧，即係一日使唔使做十六個鐘？ 都要噶，不過即係可以聽住， 聽住 可以賣 radio 送飯咁樣做咯。 其實唔止嘅，仲有阿 Kenneth 喺側邊啦。咁呢度咧有一樣嘢，即係突然間插一插播一播，因為其實人提我就係咧，我哋個 YouTube 咧其實係死咗嘅，即係第三節啦。咁死嘅原因咧就係因為咧應該有一啲外來嘅網絡攻擊。咁呢個攻擊咧，我相信亦都係因應咧即係呢個選舉期臨近而出現嘅。咁我相信選舉完咗之後就相安無事噶啦。好，咁啊，史詩啊，嗱頭先即係我哋提到咧嗰個香港生活水平咧，你嗰邊有冇我哋咁辛苦啊？ 如果我自己的經驗就我以前都是在香港做嘢啦，咁就日日都是要 OT 嘅。 去到紐約就唔使啦， 係、 就是哎，你講到最白啦，真係。 即係八點鐘放工係正常嘅，係你六點鐘走咧，人哋就覺得你做乜咁早走啊？ 係係啊。 咁喺外國咁六點鐘放工咪六點鐘放工咯， 冇嗰種生活壓力啦， 冇 啊。咁始終就係咧，即係香港之所以個生活壓力咁大咧，都係為咗層樓咯嚇。咁跟住落嚟，如果你中產階級咁啊，即係子女教育咯、醫療啦嚇。但係而家個情況就好簡單啫，每一樣嘢你都感受到個強大嘅壓力。你層樓已經俾到好大壓力你，子女教育你又開始好即係好驚，好驚原因為個競爭越嚟越大，有啲即係嗰啲大陸嘅嚇呢啲咁嘅即係落嚟。咁第三樣嘢就係個醫療系統啦，譬如係公立醫院嗰個就開始爆煲啦， 爆和啦， 爆唔係爆和係爆煲啊，爆煲到即係如果你真係去睇下嗰個情況，你即係嗰個實際上係戰地醫院嚟，就唔係一個即係正常嘅醫院運作。呢啲咁嘅問題咧，即係如果你話而家好似坊間嗰啲即係不同候選人都係我呢度補翻，嗰度補翻，但係成個問題係要一個結構性嘅基本嘅改變。咁所以今次投票嗰個就係、是。即係如果你投啱嘅，呢啲問題就係可以逐步逐步去解決。如果你投得唔啱嘅，咁跟住就即係呢啲問題只會惡化。咁講到尾啦，嗱，即係今次咧，你翻嚟你逗留幾耐？你 我留一個禮拜松啲。 即係你會喺選舉完咗之後先至 即係仲會留留嘅 留 一段時間 嚇。都會 嚇。咁呢幾日會做啲咩嘢？ 呢幾日就當然係落街站啦，落街站幫手啦，睇即係其實都會，因為其實翻香港咁，我都兩年冇翻嚟啦，咁都會約下朋友食飯啦，約屋企人食飯咁樣啦。咁啊，吹票啊，少不免啊， 即係食飯個原因咧，背後動機就是吹票嚇。咁另外就係你今次翻嚟見到咧，即係喺街頭我哋嗰個選舉嗰、那個義工嘅情況，你自己有咩感受？ 我翻嚟 嗱，我講清楚，佢翻佢落機時間好短嘅啫。 而家係第五個鐘 咯，係啊，佢落咗機五個鐘嘅啫，嚇落咗機五個嗱，即係聽話佢落咗機即刻衝咗去。街頭做義工 睇啫，唔係 唔係睇已經好緊要噶啦，睇已經係好重要噶，即係你冇休息過嘅， 冇啊！ 你打夠咗架飛機，你冇休息過就即刻落嚟。 食完嘢即刻落嚟。 咁頭先我哋喺啊，即係半島論壇嗰個就係見撞到佢啦嘛，同阿 Kenneth 啦嚇，咁跟住就即係呢幾日就衝埋佢。咁你期望其實如果你自己做一個義工咧，你希望做到啲咩嘢？ 咁我諗都係而家最後階段，咁就即係其實。都是將最尾，我又不要說遊離票的，即是之前不清楚葉普成理念是什麼的人，就用最短的時間 去說服他， 是的，令到他明白，來爭取多些票， 如果你在海外，不在香港，你覺得個效果相不相同？ 在海外打電話就沒有，即是你打電話給朋友，譬如跟他說的話，他就即是你面對面，你始終你有身體語言那些東西可以， 不是你打電話他去耍你嘛， 不就是 了，唉，即是他說是跟你 cut 線嘛， 我說戲嘢戲嘢你算了是 但面對面就始終要給一點面子，尤其你這麼大隻 打你啦 用你的身體語言去說服他是吧咁啊，史嗱，你自己喺 New York 翻嚟都路程唔短嘅，佢又九個鐘咧，你我諗你仲長少少係嘛？ 留多 你 係啊，係啊，我十六七個鐘。 哇，十六七個鐘啊！ 係啊， 咁你翻嚟幾耐啊？你 我今朝早五點鐘到啦。 哇，真係嗱，大家聽到呢啲即係咁嘅海外香港人翻嚟香港，都係為呢個選舉，你點可以唔投票咧？咁啊，史嗱，跟住你嗰幾日你會做啲咩嘢？ 一路都是約朋友吃飯啊 ，cool 票咯，有些是即係第啲支持者，即係 New York 支持者，佢嗰啲親戚，咁我會見埋佢哋，咁就即係 cool 實啲，佢就叫我啊，你一定要見我姑媽，佢哋一家四口噶，咁你記得幫我見佢啊，俾啲手信佢啊，咁就要見咯，係咯，見咯，因為見面就好啲咯。之前在電話佢話 OK 好好好咁樣，咁見一見咁佢有陣時就會酷實啲咯。 嗱即係我哋都想講清楚一樣嘢嘅，嗱，即係如果你而家身處喺海外，咁雖然我哋話即係嗰個電話即係未必話有如嗰個面對面見咁有力，但起碼呢幾日都要做，即係打電話翻嚟去說服你嘅朋友、你嘅親戚、你熟悉嘅人去九月四號投票，特別係投葉普成嘅候選人嘅票。咁如果你身在香港嘅，咁固然就喺個街頭要努力去，即係去爭取嗰個選票啦。咁呢個選票嗰個結果咧，其實就會喺九月五號嘅應該晏晝，即係喺大概我估十點至十一點到會公布啦。但係亦都唔可以排除可能性嘅，就係今年呢個選舉本身咧，其實會出現頗多嘅變數。即係我從來都講噶啦，即係而家你每一日起身，其實你都會。即係遇到一啲你以前係唔相信會發生嘅事情，就正如而家今日我哋見到呢個城報嘅老闆嘅事件啦嚇，咁佢而家佢係俾呢個深圳嘅公安網上通緝嚇，我唔係好理解咩叫網上通緝啊，即係佢只不過係網上通緝你，佢實際係唔係通緝緊你嘅。咁佢而家又喺度即係開即係講緊一啲話即係點樣去保護呢個城報員工嘅情況啦咁樣，咁。即係類似啲情況咧，其實我哋喺以前喺香港，我哋即係好唔會想象都會見到咯嚇。咁所以今次呢個選舉咧，即係最後我想總結一樣嘢就係咧，其實葉普成咧嗰個選舉成績咧，我估計即係如果從嗰個投票數目嚟講，應該唔會差嘅，應該係理想嘅。咁呢個理想個推測係點嚟咧？其實喺我每一日我喺街頭 即係我唔係做主動就是、啊你投票，而係有啲人走埋同你講，誒、哎、我哋有聽 my radio 嘅節目啊，我哋即係好支持你哋嗰、那個。我而家每一日都遇到，又或者我哋見到啲義工嗰、那個數量同埋嗰種熱情，呢、這個係其他嘅政治組織咧係冇得比擬。如果你話一個正常的情況，其實這個選舉葉普成取得個理想的成績是無從置疑的。但是現在我是覺得，即香港的情況已經發展到一個你不能單靠一個簡單的邏輯或者理性去推敲、推算到的結果。譬如說你投票箱，突然間有人說不是政府主動說，有人在網上爆，跟住即係呢啲報紙嘅跟進，係個票箱可以竟然喺嗰個投票主任屋企，係一個禮拜。咁即係你跟住又發生話，譬如話喺呢咁嘅聚會入邊，啲人派利是有錢嘅，即係跟住你投咩票？即係呢啲咁嘅情況咧，已經去到一樣嘢，就係明目張膽。就算你知道，咁你吹咩？廉署會唔會查？警方會唔會查？呢幾日會唔會查咧？呢幾日會唔會查到之後會即刻可以揾到一啲呢啲咁嘅幕後嘅黑手或者呢啲咁嘅操作嘅人咧？咁你而家個跡象俾我睇就唔會有咯嚇。咁、啊、所以基於呢啲原因咧，葉普成嘅支持者、My Radio 嘅支持者，你更加要需要去投票，同埋去說服你身邊嘅人去投葉普成一票，去抗衡呢啲咁嘅現象。呢啲咁嘅現象咧，過了選舉之後又必定有一定 的追究，無論在新聞或者在這個就是這個選舉的法例裏面。但是如果他在選舉之後 去追究的話，都不及你在選舉的結果裏面去令到做這些人落敗。這個是整件事的重點來的。就是這個情況呢，就是再發展下去呢，其實即係有好多人講啦，近都講啦，呢次係最後一次選舉。最後一次選舉嘅意思唔不單止係呢個選舉係決定咗呢個香港未來點，仲有就係下一屆嘅選舉會唔會比咗今屆更加離譜咧？我個人嘅推測一定會。 如果我哋輸咗，一定會。 一定會，即係比而家咗更加離譜嘅，喺點票站突然間停電，台灣發生過啦呢啲。不過就喺呢、這個即係。 現在的大把都會發生， 保密執入票都試過成大的單 嘢。咁嗰啲唔係官方， 唔係呢個，即係佢打工係有著地，定係揾政府工有著數嘅啫。 係啊嚇，而家你嗰個情況就係個政府已經唔係一個求證，政府係落場打埋一份就係偏幫某一隊，去令到嗰個選舉嘅，令到呢個賽果出現一個異常嘅情況。問題就係在於你香港人對呢樣嘢係咪冷漠，對呢樣嘢係咪漠不關心，覺得就算你做啲咩都改變唔到個現實。咁類似，譬如阿CC或者你翻嚟，就證明俾你睇，即使佢哋喺海外都覺得係有得改嘅，係可以改變到香港嘅情況嘅，所以佢哋就即係嘥咗機票，嘥咗自己嘅寶貴時間嚇，即係。你仲要翻嚟咧，就繼續去工作嘅，就只有一個信念啫，就係香港人嘅命運、香港人嘅前途、香港係點樣，係決定喺你投唔投票、你投邊個身上。咁啊，我都冇咩講啦，因為咧，其實我自己心裏都好緊張嘅，就下個禮拜翻嚟嘅時候咧，個樣係點樣？ 其實左急不妨左交少少講啦，我哋其實成個選舉工程係 keep peace a final chance。 係啊。如果不是即是这个结果，香港会变成怎样呢？就 God knows。下个礼拜回来就是另一番新天地来的，又是另一个时代来的。我们做即网台这么多年，我想今晚是最 critical 的晚。即 critical 的意思就是说，即是你跟着下一次回来做节目，你都不知道是带着一个什么的心情回来做。是無從預測但是呢，有我們身邊這麼多在海外回來的朋友，在街頭支持我們的朋友，我們覺得無論怎麼好，葉普成必勝，我們下個禮拜回來勝利回歸。